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事儿哈。有朋友问，这杭州亚运会不还早着呢吗？确实啊，但其实说早也不早哈，还有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第19届亚运会就要在咱们中国的杭州举办了。但是最近呢，杭州亚运会哈有关的新闻哈已经占据了很多的版面哈，其中最重头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同样我猜想也可能是这届杭州亚运会当中一个非常巨大的话题，就是电子竞技项目哈将会在这届比赛当中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的比赛项目哈。就在不久之前呢，杭州的这个亚组委哈是刚刚公布了入围啊杭州亚运会电竞大项的这8个小项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围绕这8个小项好好来聊一聊哈。电竞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的这个平台，会擦出一个什么样的火花？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也是一位资深的电竞人啊，来自于华游竞界的副总经理万路泽哈，欢迎万总的做客。 好，大家好， 万总，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哈，在现在应该是3年之前，当时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其实电竞就已经进入了亚运会，只不过呢，那届亚运会是作为所谓的表演项目哈，就是你打这个比赛哈，但是也决冠军啊，但是最后呢，这个不计奖牌，当时我记得应该英雄联盟啊进入了这个表演项目，就是打决赛的那一天，正好也是咱们中国队出战，那天万总正好也在我们台啊，咱们两个来录节目。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因为国内没有转播信号啊，因为就好像没有这个当时赛事的版权，所以当时我们俩在录节目啊，录完之后还找说哪能看看这比赛，后来发现看不了，后来怎么着听广播啊，好像有人广播才直播， 对， 听广播听了这个比赛，万总还有印象啊这事儿。 对，当时应该咱们好像是在某个直播平台上听的某个解说在做无画面的声音的直播， 对，无画面的广播， 对 啊，那是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是其实严格意义上应该是电子竞技项目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啊，但是作为表演项目哈，没有记这个奖牌。而明年的杭州亚运会哈，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啊，就是正式算金牌了啊，就是真的冠军是要计入到整个这个各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个金牌榜上，要有这个金银铜牌入账的。入围这8个项目哈，我也看了看，应该是在上上周的时候啊，入围了这8个项目，挺有意思啊。我们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哈，这8个项目分别是什么哈。前几个项目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包括英雄联盟啊，包括王者荣耀，包括和平精英、炉石传说、DOTA 二，后面还有几个叫梦三国二啊。这个我们等会儿也着重可以来说一说，还有街霸五，还有飞房来啊，这8个项目，万总肯定也看了这个消息啊，看到这8个项目之后，觉得挑选这8个项目怎么样？我们先从这个整个的大类别来说吧，因为这个之前节目当中啊，跟万总聊的，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其实电竞作为一个大项，其实跟很多的传统体育项目一样，比如说田径，它下面有很多的小项来支撑，而这些小项当中又能给它划分出大类啊，比如说田赛或者竞赛，那其实电竞当中也是这样的。这回这8个项目，万总觉得，把电竞里边的这些不同的游戏类别做到覆盖的比较全了吗？ 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怎么说呢？看在哪个角度看，就如果是站在这个玩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覆盖的还是比较全的，然后如果说站在这个就是传统的电子竞技的这个这些历代的项目来说，当然这个肯定，它只能代表当下啊，比较，怎么说呢，受众面比较大的几个项目啊， 比如说一些这骨灰级比较硬核的项目， 对，就其实比较硬核的项目，因为很多原因吧，可能它不太适合列在亚运会里面啊，比如说，这个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啊，因为毕竟这是亚洲运动， 亚洲运动会， 嗯， 对吧？ 亚运会，对 啊，它可能更多的要体现这个亚洲文化元素，包括说是亚洲的这个受众群体的覆盖的率高的， 嗯 啊，还有呢，就是也有这种就是，太老的项目呢，可能现在真的确实没有什么人玩， 嗯， 或者说有人打比赛，但是可能确实没人看， 嗯， 没人看，就是可能就是甚至说没人知道，或者说没人看得懂， 嗯， 也要考虑这个观赏性，因为这个是商业赛事嘛，它一定程度上就是，也不光是商业赛事了，就是说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要是能立得住，那肯定是说它的，这个娱乐性、对抗性、观赏性都是缺一不可的。 嗯， 那如果说仅仅是说参赛者玩的挺开心的，然后这个比赛规则也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人看， 嗯 啊，就是不管就他所谓的这个观赏性，也不能光看热闹，对吧？ 嗯， 也肯定说，外行内行都得有，都得看。 嗯， 然后这样的话，他这个他才值当来设这个项目。 嗯， 所以说一些太老的项目啊，或者说目前来看受众比较小的一些项目啊，就都没有列进来，这些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 嗯，您刚刚说这，突然想到一个项目哈，但是我最近这几年比较爱玩，就是跑步啊，长跑。我觉得长跑这个项目就是参与感特别强，你跑的人会觉得，在其中哈，五味杂陈，觉得可以体会的东西啊，收获东西特别多。那观看的人呢，作为一个长跑爱好者，你比如说去看一些高水平的，比如说奥运会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哎，你去看，觉得这些高手们哈，他们的各种战术啊，包括进补给站各种策略啊，哎呦，你会觉得看着，哎呀，真。但是你要是一个完全不接触人，你会觉得这不就是生跑步吗？ 对 对, 对， 我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哈，他们就会觉得观赏性可能会差一些啊。当然，各种体育项目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当然，做到说，这种最受欢迎的哈，就我们说最头部的这些运动项目，我觉得就是像刚刚万总说的，要充分的平衡好刚我们说的这几类带给人的这种观感上的刺激，不管是参与性也好，还是观赏性也好，还有娱乐性，这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哈。同时达到最好，这才是一个非常成熟，也是最能够具备流行基础的这样一个运动项目。我相信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电竞圈肯定也会有朋友很多的评论啊，要问一下您，这个电竞圈的朋友，不管是做电竞的这个赛事组织者呀，电竞人啊，包括媒体人呀，您肯定也看到了很多的他们的反馈啊，或者他们的评论，他们觉得这八个项目出来以后，大家的反应都怎么样？ 大家还是整体上来说，大家还是很积极的在响应的，而且也很高兴。因为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一波做电竞的人来说，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情怀，都有各自喜欢的项目。有的人喜欢的项目呢，可能被列进来；有的人喜欢项目没被列进来。但是毕竟，就是说作为一个从业者，我们还是比较能够客观的看待这件事儿的，因为就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好恶跟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虽然我们都在这个行业里，为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在努力、在工作啊，但是就是说个人的喜好其实是左右不了大的趋势的啊。我们也只能说很理性的来对待、很理性的来看待这些事儿啊。大家对于这些怎么说呢？也是说能够更多的站在这个至少要站在这个赛事组织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大家确实觉得啊，像星际这么高端、这么高门槛，打起来也很好看的这个项目，为什么没有列进来啊？就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星际这么多年，就是有一些骨灰级的爱好者、骨灰的玩家啊，很非常不舍得这个项目，而且呢，也一直长期以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太高规格的赛事，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毕竟它是一个能够是含金量最高的一个电竞项目啊，那为什么没有列进来？但是原因可能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个我们只能去猜测啊。就比如说，一方面有文化背景的原因，对吧？亚运会嘛，它要是有亚洲的特色啊，那么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亚洲韩国也很强啊，中国也很强啊，就是那可能真的只有这两个国家强，别的国家他们就是很少，确实这方面的人很少，本身电这个像星际这个项目玩的人就很少啊，能够有这种高水平的能够代表国家来参加这种国际化的综合性赛会的这样的人才可能就更少。那么就是这里也是就像游戏的平衡性一样，对吧？一个亚运会，一个这种就是多国参与的这种综合性的运动会，它也要考虑到一个平衡性，不能说办一次比赛这个项目 搞的就是在办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前三名是谁了，就那也没有悬念，对吧？对于其他的参赛者也不公平， 嗯 啊，这就像调整游戏平衡性一样，来设计咱们这个赛会的规则，就所以说这个也都是可以理解， 这综合考量， 对， 确实综合考量。再有，其实我知道这个万总其实也做电竞也有很多年了，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聊哈，其实万总一直是致力于把这个电竞啊这个概念啊能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而让大家去消除所谓电竞和游戏之间的这么一个所谓区分不清啊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一直也在推动这个电竞的发展，包括其实万总之前来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觉得这个电竞比赛哈一定要是一个在线下的一个非常严格的规程之下啊，这样才能称之为电竞。所以看到这次啊电竞真的进入到亚运会啊这样一个洲际性综合运动会的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作为像您这样的电竞从业者，这个心里边是不是应该也挺高兴的，因为毕竟也能把它看作是电竞向更高的平台更高层次去迈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确实很高兴，觉得至少说自己能够看到有这么一天。 毕竟还年轻啊。 对对对， 以后还能看到更多。 对对对，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赛会叫亚洲室内运动会，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它其实不是亚运会，它当然也是亚奥理事会下设的一个这个国际性的综合赛会，但是它叫室内运动会，那它呢，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比赛项目都是在室内进行，它没有像这种田径啊、马拉松啊，就这些项目，它都在室内，而且它一般的这个赛会呢，它体现的呢都是相当于是各个国家的这个民族特色，比如说有泰拳，有藤球 啊， 对，它有这种非奥项目，但是能够体现亚洲各个国家民族特色、文化特点的这些项目，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呢，当时是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在澳门举办的，那在那届比赛上呢，也有电子竞技项目，只不过呢，那个相当比较早，而且呢，当时它的比赛项目呢，咱们的话说就有点非主流，就是它不是主流的电子竞技项目，它当时呢，它都是体育模拟类的项目，也就是说像 NBA 啊、FIFA 啊、 极品飞车呀、就这赛车类的，那就是说没有这种传统的意义上的电竞项目，像什么 DOTA 呀、星际争霸呀、英雄联盟啊，当时是没有的，在那个赛会上呢，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亚洲各个国家对于电子竞技的这个认知还有发展水平，差异是比较大的。当然那是2007年的时候，现在来说可能会拉近，但是这种差异肯定还是存在的。所以说从项目的设计上来说，肯定也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状况。 是，应该说大家的理解差异比较大啊，从这几个项目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这回其实亚运会项目当中也有非法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这八个项目，我接触最早的应该就是非法了啊。当时我接触当然还不叫非法 online 啊，当时还是这个单机版的游戏，我应该当时第一次玩的。接触的第一版应该是 FIFA 98啊，但是正经也是这么多年，包括后来又从这个 PC 平台又过渡到这个 PS 平台啊，包括这个 Xbox 一样一直有哈、一直在玩。其实我看到 FIFA 进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跟您刚刚说那感觉差不多，也挺感慨的啊，觉得当时自己啊小时候打的游戏啊，居然能进入到亚运会这样的平台去比赛啊。我当然这个它所谓的赛事规则呀，包括这个选手操控的这个队伍的平衡啊，那可能我们还要等一等啊，正式的这个比赛规程出来，我们看怎么能做到在大家一个基本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啊，来进行这样的比赛。另外除了FIFA以外啊，我觉得这个八个项目当中啊，有一个我挺好奇的，是我从来没接触过，叫梦三国啊。刚刚录节目之前还跟万总来讨论，说没听过这个梦三国啊。万总说知道，其实玩的还挺多的，但是您自己是没怎么玩过，这是属于一个什么大概什么类别的游戏？ 整体感觉上应该是个就是有点类似于 MOBA 类的项目，但是呢它有很多细节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一直是知道这个游戏产品，但是我自己呢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玩，只是看过一些游戏的画面，但是这里头呢它能列为这个比赛项目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来说，第一它肯定是一个就是 就是算是一个比较不错比较优秀的一款游戏了。 嗯 啊，因为像就是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一个好的电竞项目首先它得是一个优秀的游戏产品。 嗯， 那么它这个作为一个游戏产品它应该是成功的，那么作为一个电竞项目来说呢，我觉得它肯定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能够列进来的话说明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它的受众群体是达到一定级别了， 嗯 啊，具体的这个数字是多少我不了解，但是肯定跟其他的项目相比的话，就算差也不会差的太多， 嗯 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这个项目呢，它会有这个非常有非常突出的这个我国的特色， 嗯 啊，就是它在至少在亚洲范围内，这个三国的这个文化背景也是被很多人所熟知的，包括说就是我们就是一些邻国对于我们三国的文化背景文化历史也是有很深是比较深的了解的，那么把它呢列进来呢也能够体现出就是亚运会的一个特点，就像刚才我介绍亚洲室内运动会一样，就是亚运会它一方面它是要秉承着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要体现这个亚洲各个国家的这个文化特色的。 嗯 嗯，所以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就是至少说，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大家也都应该这个，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应该花时间去了解 一下 这个项目，至少说能够达到说等看比赛的时候能够看懂，能够知道基本的规则是什么。 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 梦三国啊，确实，我觉得我回头也得去看看啊，也得去看看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游戏啊，究竟是一个什么项目啊，能够入围到这个亚运会啊，能够去比。当然，剩下的这几个项目，可能大家就相对来讲会比较的熟悉了。另外，有一些比如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包括这个炉石哈，包括这个 DOTA 哈，这都是近几年一直比较成熟的，也有成熟的赛事体系的哈，这样几个项目呢，其实炉石应该是这里边唯一的一款叫卡牌类的项目哈， 对， 唯一的一个卡牌类的项目啊，但是它作为卡牌类项目，它应该也是一直很多年哈，都是站在最顶端的，所以这回也是被纳入进来了，这好像跟其他的七个从大类别的划分来讲是不太一样的。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卡牌类的在电竞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吧，属于相对比较新的一种形式 啊， 但其实呢这个游戏的这个对战过程啊，就是其实是比较传统的，因为卡牌类的这类型的游戏最早脱胎于都是来自于桌游，桌游比如说像这个万智牌这种性质，只不过原来的介质可能是纸牌，然后现在呢我们搬到了这个就电子化做成了卡牌类的游戏啊，那这个它可能更多的呢就是说它节奏不像就是计时类的项目那么对抗性那么强，因为它是一个回合制的，它会有一些思考时间，而所以呢它并没有那么强激烈的对抗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比如，就是休闲类的玩家呀，包括说一些女性的玩家呀，就会对这类的项目呢会比较感兴趣，也比较容易上手，然后呢，再加上它的这个游戏本身，它的文化背景是脱胎于魔兽世界，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用户基础，那么它所以说它从这个产品的诞生到现在，它发展也是非常好、非常快的，而且呢它比较强调的是这个出牌的策略，这个也比较符合大多数亚洲玩家的一个游戏的习惯吧， 就是节奏没有那么快啊， 对 抗也没有那么激烈，其实有点像下棋一样， 对 啊，你走一步我走一步哈，思考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的充分啊， 对， 然后这个走出一步之后看谁想的更缜密啊，看谁想的会更多啊，猜对方的这个意图卡牌啊，这个是这个炉石传说。另外几个哈，其实我看其实在这八个当中啊，还是之前我们也聊到说 MOBA 类啊这一大类别啊，这种就我到现在还记不太清它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怎么说，多人实时战术策略对战啊， 对对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还是我看基本上是占了这个半壁江山啊，确实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也都是这样，但是其实上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包括这一届的这个 S11 的比赛哈，我们这个 EDG 战队是拿到了这个冠军，包括之前的 TI， 当这几个项目都集中在同一个 大的平台上来比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事儿。因为之前我们熟悉的这种所谓赛事的模式哈，都比如说这个 S11 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一款哈，从头打到尾哈，很多的战队哈，最后通过晋级哈，最后去争夺这个总冠军。包括 TI 的比赛其实也是这样的。而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呢，他们从这个小项来讲，他们内部的赛事的这种机制啊，竞赛的规程可能还是这样的。但是这么些项目，它放到一个平台上，今天我看完那个，明天我又来看这个，然后后天我又看王者荣耀去了，这么在一块比，我觉得当时我们作为一个从所谓的这个大角度哈，从整个亚运会这个大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多产品的这个碰撞，是不是也挺有意思？但是不是也能够分得出来啊？我们看到啊，原来这个项目它原来才是真正最火的，大家最关注这个，可能到第二天这个时候流量就会下来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有待观察，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呢，我觉得其实大家没有必要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人会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商业利益啊，这个在厂商那边都属于竞品，对吧？就怎么给搁在一块儿了，对吧？这到底是支持，到底谁好，谁就是这个会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商业竞争的一个机会，由此来证明谁家的产品用户更多或者更好。但我觉得其实它毕竟是一个体育赛会，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体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看国安的球迷难道不看世界杯吗？对吧？那看 NBA 的朋友就不关心 CBA 吗？对吧？然后或者说就是看，比如说当然了，我觉得可能看田径的爱好者可能没有刚才我说那个项目那么多啊，但你看田径项目里面，尤其田赛，比如说投这一项，对吧？有标枪，有铁饼，有铅球，它都是在同一个场地里扔一个东西，看扔多远，对吧？它听起来是蛮无聊的一件事情，对。但确实我就是，当然大家可能不认识啊，就我也确实认识，真的有喜欢看这些项目的观众。那同时呢，换了个角度，站在赛会主办方来说，他仍然要把这些项目都保留下来。对吧？它也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传承，也是对这个项目以及之前参加这些项目的这个为这些项目奋斗一生的这些运动员的一个尊重。那难道我们说，比如说这个标枪、铁饼、铅球这三个项目，我们给合并成一个吧？也不会这么去操作，对吧？在咱们普通人来看来的话，这个事儿完全是一样的。你们为什么不合并，对吧？但其实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说在这个列项目这块儿就品头论足，谁是谁的竞品啊，谁的用户更多呀，哪个游戏更好玩啊？我觉得这个，就像大家吃饭一样，有爱吃川菜的，有爱吃粤菜的。这个个人，而且爱吃川菜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吃川菜，对吧？这个就大家 也得换换口味， 对，也得换换口味。所以说，大家没必要去替厂商操这个心。厂商既然都愿意说，我愿意拿自己的产品放到这个平台上来作为比赛项目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这个商业竞争在这个台面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在这个舞台上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更多的就是关注自己喜欢的项目，关注自己喜欢的队伍，然后去享受比赛的过程，享受看比赛的过程就可以了。 真正从体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哈，就会简单很多哈。 对对对， 不会产生那么复杂的一些讨论哈，而且这些讨论在这个综合运动会的平台上，其实看着，稍微有点没必要。 对对对。 那上半段节目呢，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跟万总先找到这儿哈。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万总来分享哈关于杭州亚运会新入围这些电竞项目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5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关于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的话题哈。在不久之前啊，杭州亚运会是刚刚公布了入围明年正式比赛的八个电竞的小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电竞人哈，来自于华游竞界的副总经理万路泽万总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八个小项哈，以及亚运会这样的洲际型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一次纳入到电竞项目哈背后的意义。其实说这次哈杭州亚运会啊一下是纳入到了八个项目啊，八个项目也就是意味着八块金牌。这其实作为一个单项来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大项来说哈，第一次被纳入到正式比赛项目就有八块金牌，我觉得这个分量其实还是挺重的。包括呢，我看到有些朋友啊，在这个新闻上面评论呀，啊，包括我一些朋友平常看他们在聊哈，跟他们一块在聊的时候也说到，这个大家在猜测哈，或猜测哈，或是有一些这个推断也好，是不是跟这回我们杭州啊本身的这个举办地啊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中国现在的电竞之都啊，基本上大家现在公认的是在上海啊，而由上海带动着长三角地区。啊，其实整个上海、杭州，包括江苏哈，这个环上海这一带，其实整个的电竞的氛围，包括一些电竞的一些硬件的基础啊，包括他们的条件，包括人才的储备，都是最完善的。所以呢，这次杭州亚运会它有一个比较天然的这样一个地缘的背景啊，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比较适合拿这个电竞来进行这个首次进入的这个尝试。再有呢，我们知道在杭州也有一些所谓大厂啊，就是大互联网公司啊，也都是植根在杭州的，包括一些大的游戏公司啊，他们也是在杭州。所以杭州这块跟电竞哈天然就会有一些的这样的联系。所以您看来哈，第一届我们进入到正式比赛项目就有八个项目，这么一个分量比较重的八块金牌一块就进来了，跟杭州这座城市本身的这些背景，或者说跟整个我们现在这些电竞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背景啊，分别大概有多大的关系？ 我觉得两方面考虑吧。一方面呢，就是用户或者说参赛者观众们的接受程度，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也有说站在这个亚奥理事会的这个对于传统赛会的改革，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之前呢，前几年曾经很深入的探讨过电子竞技是否要入奥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奥组委也很认真的就是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对吧？那么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次亚运会把电竞作为正式比赛项目那相较于之前在雅加达作为这个表演项目，对吧？那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就是至少说我亚理事会或者说在亚洲范围内，我们已经认可了电子竞技作为一个体育项目，正式体育项目的存在，对吧？那可能呢也是通过这次比赛，然后拿出就是把这次比赛最后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反馈给奥组委，让奥组委来考虑，所以从就是说再重新考虑，或者说把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电子竞技项目在亚运会上的表现作为一个考量，对吧？作为未来电竞是否能入奥的一个考量，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啊。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肯定要多设一些项目，对吧？而且不同类型的项目都要多设一些，对吧？然后看看每一个不同类型的项目的表现怎么样，受众怎么样，各国的竞技水平怎么样，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啊。这是我觉得这是站在主办方的一个考虑。那站在用户的接受度的角度来说，我们看这八个项目来说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土化比较高的项目， 本土化 大多数来说啊，对吧？因为我们看到其中至少应该是四个项目吧，都是腾讯的项目，对吧？那这块呢，就首先在我们国家非常好的一个用户基础，大家也都基本上大家也能看得懂，至少玩的人所有人里面看亚运会的都能看得懂，那这些人呢也就会一定程度上去跟身边的人做这个项目的普及，这就像我们之前在看上一届冬奥会的时候，解说员在不遗余力的给大家解释冰壶的规则一样，对吧？那么在亚运会的时候，大家就是当进行电竞项目转播的时候，那这些 义务的宣传员们，对吧？因为只有他能看懂嘛，他会给那些不懂这个项目规则的人介绍规则，也做这个项目的普及啊。我觉得，所以说，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吧。当然了，一些这些游戏厂商的，也都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比较集中的，对吧？我们能看到，这个，Dota 是在大陆是完美在代理， 嗯 啊，然后炉石是网易在代理， 嗯， 然后剩下四个项目都是腾讯在代理， 嗯 啊，那么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地区，然后不管是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厂商的这个宣传推广的资源呀、受众群体呀，包括说这个一些技术层面的支持啊，都能够很到位的服务好这次比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状态。 嗯，刚刚您提到了这个各个厂商代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当然这我们之前节目说过，大家不要把这个眼光啊看比赛的时候说是谁家跟谁家比呀、不要带这种眼光来看。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也不能叫商业啊、但是作为整个的一个，怎么讲，整个的一个算是博弈吧，算是博弈的这个过程来讲，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电子竞技啊，它有别于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大的一点就是传统体育项目呢很少涉及到有版权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出去约两个朋友踢两脚球啊，我们不会说啊这个足球这样这个项目的版权是谁啊，我们要给他付点钱、我们才能踢这个球啊但是电竞呢它确实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每参与到一款电子竞技的对抗当中，或者说你参与一款游戏当中，其实你都是或多或少哈，哪怕你不是真金白银去付费啊，当然比如说给你推送一些广告也好，其实你也是成为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者啊，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这些持有版权的这些厂商啊，他们来把这些项目放到这种公益性的啊、综合性的这种运动会的平台上，它势必是需要他们和比如说和这个药理收会也好，或者说和亚组委也好啊，或者是之前您提到了入奥的问题啊，和这个奥组委也好，和国际奥委会也好，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个沟通跟协调啊，双方会提各种各样的条件，就是我希望啊你能够达成什么条件，满足我的要求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厂商那边同样也会来反馈，这是肯定会有哈、双方有这么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看到现在这八个项目进来之后，您是怎么看待这次事件？是不是标志着说这条路是可以基本行得通的？还是说我们要经过这次亚运会，我们再看看，就是各厂商和这些赛会的组织者之间，他们如何来沟通、来对接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儿是不可回避的，那么，而且呢，我觉得我相信肯定是最终是能够达成一个平衡的，那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厂商跟赛事主办方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关系的，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对吧？这个就跟TI 这个赛事和 S 系列赛事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就这些厂商自己办的赛事，它原则上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说是它游戏产品的推广活动，就是厂商和他自己办的这个赛事以及参赛者形成了一个就是代言产品的这么样一个效果。 其实你参赛的俱乐部和这些队员都相当于是我这款游戏的代言人。 对， 然 后我拿我的这个游戏产品的收益，然后来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对吧？那这个是相当于是他自己打造的一个小生态，就是游戏厂商拿着自己产品自己打造小生态。那么到了亚运会这个层面来说就不一样了， 变成一个大生态了。 变成一个大生态了，而且呢，原则上来说，亚运会是第三方赛事， 第三方赛事， 对吧？那他呢，就一定程度上来说要去跟这个主办方来，怎么说呢？来合作，来完成这件事儿，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就是不论是亚奥理事会，就是亚运会组委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第三方赛事，就是首先还是要盈利，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啊，因为这你尤其是赛事体量越大、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它必须要盈利的。它不是我们说它是带有公益性的，但是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盈利能力的，不然这个东西不可能说就是让厂商来出这些钱，对吧？那可能像电竞项目，那游戏厂商还出得起这个钱，对吧？其他的传统项目的话，那谁来出这个钱？ 对， 对吧？那可能，那所以说这块来说， 只有赞助商来出这个 钱，对，必须赞助商来出嘛。啊，那其实这块来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其他项目可能是有传统的赞助商的，一些运动品牌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或者一些什么食品啊、快消品。那到电竞项目，当然其他这些运动品牌啊、快消品也可以赞助这些项目，对吧？当然了，它本身它自己是有这个厂商作为坚强的后盾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厂商，我有一个建议，就有一个，就至少在我看来是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游戏厂商在这里面不要扮演赞助商的角色，没有必要，就是他应该是作为技术支持参与进来，因为我们以网球为例，对吧？网球的品牌可能我们知道，比如说威尔逊啊这些，那可能就是说，就是国际网联。他会每年有各大赛事，对吧？那他这些赛事呢，赛事会有赛他自身的赞助商，是温网是奔驰是吧，好像是啊，那他会有自己的赞助商，对吧？那威尔逊他其实只是比赛器材的提供方，而且这个器材他不是说组委会指定的，因为选手都会有自己习惯用的品牌嘛，对吧？那么那也就是说威尔逊他提供的只是比赛器材，对吧？那到电竞项目来说，在亚运会或者说在第三方赛事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上，厂商他是比赛器材的提供方，只不过这个器材呢，它是相对的比传统体育的器材要复杂一些， 一个对战平台， 对，它是一个，对，它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个很 IT 产品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就是我觉得游戏厂商更多的应该派技术代表来为自己的这个项目提供技术支持，那提供技术支持的话，它是应该获得收益的，一方面它应该获得合理的收益，对吧？就像组委会我这个要支付裁判正常的酬劳一样，对吧？那你作为技术官员，那也是应该是要支付费用的， 其实是购买厂商的服务， 对，购买厂商的技术服务。同时呢，比赛的数据、比赛的结果，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电竞项目是要调整平衡性的。那在这些就是非常高规格的专业的赛会上，那么比赛的全过程、这些数据的收集，以及根据这些数据对下一个版本是否进行调整，那这些是其实是游戏厂商也想得到的这些东西，对吧？那这些技术代表他不仅说一方面是为赛会提供技术服务，另一方面呢，就是也要一是收取合理的费用作为服务费用，另一方面呢也是收取这些数据来进一步的为自己下一个版本、下一个平衡性去做出更合理的调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合作关系， 而不是说厂商掏钱， 对，而不是说厂商掏钱，来养这个项目，来在这个平台上给自己打广告。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就是虽然说也是一种商业模式，但是就至少不是一种 可持续 发展的模式， 确实不是可持续的模式， 对对 啊，因为。它未来会有新的产品，那新的产品怎么办？那我不推这个产品了，我又掏钱，我推一个新的上来。 对 啊，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到过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培育这么一个项目，其实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不是说一个短周期性，类似于投机似的啊。比如说我这届亚运会啊，我推的拳头产品是这个啊，我掏钱，你让我在这儿比吧。下一届我换了一个拳头产品，我又掏钱，说你别让我们之前那个比了，你换我们这新的比。其实这个对于项目的培养，就是刚我们说您说那个词儿哈，不是可持续的模式。 对对。就是好不容易观众能看懂了，对吧？他可能 突然又换了一个， 而且这比赛还四年一次，他不是年年办，对吧？ 对， 可能四年我好不容易搞懂这个，下等过了四年我还想再看看这个项目，结果没有了。 对，突然看新来的这些又不知道了，又从头再学一遍，然后四年之后再学一遍。 对， 这个肯定对于这个观众，尤其是对于这个所谓都不叫初学者哈，就是观看者，就是门槛外的那些观看者来讲，就太不友好了。 对对 啊，因为大家好不容易四年这个机会，应该把它视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啊，而不是说简单的我们靠这次亚运会，我们去打广告也好，我去牟利啊。因为其实亚运会这个平台，那作为广告商来讲，我相信各品牌也会想投钱啊。你说这个宣传平台多大呀，对吧？ 对， 这个是全国人啊，不管你看不看电竞，都会看到这个平台，对吧？但是呢，其实这样简单的一种说，我们之前的这种这些比赛的这种 所谓打广告的这种商业的思路，其实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想一想哈， 对对对， 适不适合这么干哈，是不是有利于电竞整个这个大项长远的一些发展。哎，我觉得这个今天聊的比较深入了，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就是比较深入了。当然这个后续哈，这个事件会怎么样的发展哈，包括呈现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留给时间哈，现在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看看真正到亚运会比赛呈现出来哈，包括赛后那大家看看真正取得这个预期效果的多少啊，我们再来好好的来复盘这个事情，看看第一次呈现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最后呢因为毕竟是一个竞技比赛哈，大家都很关心的啊，那就是那说我们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啊，能在这新的一个大项当中有多少的斩获。其实这方面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在应该是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这个项目当中，包括 DOTA 这个项目当中哈、啊，我们在亚洲地区啊，因为这亚运和亚洲地区，我们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可能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还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代表队啊，可能会是我们比较强的对手。这八个项目，万总预测一下哈、啊，我们就说有实力吧，比较有实力接近去，我们不说保准哈、啊，这个手拿把钻拿冠军的，比较有实力去争取冠军的，您觉得八个项目哪个能算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优势项目，英雄联盟肯定算是优势项目， 嗯、 对吧？刚刚这个 EDG 拿了个世界冠军， 嗯， 啊，那么也肯定说它会带动其他的队伍努力训练啊，备战亚运啊，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算一个。然后王者荣耀呢，我觉得可以算一个， 嗯。 啊，这个当然，王者荣耀它应该是一个是亚运版是吧？ 亚运版 啊，亚运版。那么它可能呢，就是怎么说呢？毕竟我们的基数比较大，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毕竟王者荣耀的世界级的赛事，我还真没怎么看过， 嗯， 我也不太了解亚洲其他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至少以咱们的这个基数的体量，再加上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氛围， 嗯， 对吧？就是能够带动一个非常好的，能起到非常好的带动效果， 嗯， 啊，我觉得王者荣耀应该问题也不大。DOTA 呢，怎么说？就是，可能也确实在亚洲范围内吧，就是我们国家的打法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吃得开的， 嗯 啊，可能就是一些在之前 TI 上，可能欧美的一些打法我们不太熟， 嗯、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经验不够丰富， 嗯、 所以我觉得 DOTA 也算有机会、 嗯、 啊。其他的炉石，我之前看过，就是黄金联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 嗯、 我觉得炉石还是也是可以的。当然，韩国那边什么状态就不是太了解了啊。而且我觉得卡牌这个东西肯定不光是韩国，其他的国家应该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嗯 啊。但是炉石我觉得也算有机会吧， 嗯、 我觉得梦三国的话，虽然这个项目我确实不太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么本土化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应该不会让其他国家，有太多机会胜出啊。其他呢，FIFA 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 啊，但是当然肯定希望这个模拟的足球肯定是应该比我们国足表现会好一些吧， 是。 啊、然后其他的 和平精英、 还有和平精英，对、和平精英，这个也不好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全球化非常好、非常有底蕴的一个项目。当然不是这、不一定是这款游戏啊，可能是就是 PC 端的那一款、全球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普及。然后其他，至于说在它应该是在移动端吧，移动端的和平精英嘛，在移动端上就是大家的表现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在这块大家会竞争的会比较激烈、 比较激烈 啊、 还有一个是街霸， 街霸我觉得街霸可能强劲的对手应该是日本吧， 强劲 的 对手是日本，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毕竟应该有底蕴，因为日本、 这样的类型他们有传统， 对对对，而且他们的传统就是从那个大家可能如果了解的话应该知道有斗剧这么一个形式， 嗯 啊，就是像他们玩那个这个KOF 啊，这种它的赛制就是会就是大家组队，然后一个人然后就是一条命的上去跟对方的战队去打 去 PK 的，而且它是有线下的传统的，他们那我不知道近几年还有没有，反正原来那几年是有的，就是场面非常大，就基本上就像一个拳台一样，然后中间摆着一个可以对战的一台街机，然后所有队伍都在那儿啊。 观众也特别多啊， 嗯，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啊。 对对， 嗯，所以这其实八个项目当中啊，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因为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在亚洲范围内哈，我们电竞可能只有韩国在某几个项目当中啊，韩国体育代表队是我们的对手啊，但可能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啊，因为毕竟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到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比赛，而且这八个项目呢，可能有一些也是偶然性会比较强的啊，所以真正打起来啊会是怎么样啊？包括我们这个中国体育代表队怎么来组啊？其实这个也都是留在我们去慢慢观察的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当然呢，总之也是非常的期待啊，这样这个一个大的综合性的运动会亚运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平台第一次纳入了电竞哈，作为正式比赛项目，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在赛场上能够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哈，在第一届比赛当中都能够流传下来哈，也是助推着电子竞技往一个更好哈、更健康也是更可持续的哈这么一个方向来继续发展，让我们也是一同啊来继续的来守候啊明年2022年杭州亚运会当中啊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万总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聊了聊这个亚运会哈跟电竞第一次碰撞哈，会碰出一种什么样的火花啊，再次感谢万总的做客还有分享哈，谢谢。 好，谢谢大家， 嗯， 再见。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